而在国内呢，大部分认为它是非常羞耻的一个病。 对啊， 这种观点是不对的。所以中国的癫痫的最高组织中国抗癫痫协会一直这几年一直在致力做的事，就是给还患者自尊，还他正常生活， 尊重他们， 这是我觉得这是第一步，要尊重患癫痫患者，他跟别的 病 是同样的疾病， 同样的疾病， 没有不需要有羞耻感，这第一个。第二个就是在需要关注的，我觉得就是一个急性发作的问题，特别是急性的大发作这种，这种病人他一般会伴有一个支线性，就基本时间是3到5分钟， 就自己能够稍微缓解， 他有自发缓解的过程，所以这个不用太紧张。所以遇到这种情况，他会出现咬舌，有时候咬到舌头啊，出血啊，这种会。所以这种话，我们经验就是，如果你可以提前发现他有预兆、有感觉，你可以用一些保护性的牙舌板啊、 毛巾啊， 保护一下牙臼和舌头。但如果患者已经抽起来了这种状态，你再去做这个，可能就有些晚了，就不太值得去做了。同样的，掐这个。我们也不认为它作用不是太大， 掐人中是吧？掐人中好像 大， 对， 不是太大，掐不掐好像对于普通患者恢复时间干扰不是太大，所以我们需要就是一个把患者保护好，别摔倒，因为我们经常看到好多患者在发作当中摔到墙上、摔到炉子里、摔到水里，这种损伤是非常大的，把患者放倒，头偏到一侧，把口里的口腔分泌物、白沫啊什么清理出来，一般这种患者过了几分钟会自己苏醒，会停止发作。我们需要特殊注意的就是连续发作的，发作一次没有恢复清醒又连续发作，这种病人要去医院里做紧急的一些药物治疗。对于常见的一些偶然的一次单次发作的话，我们就保护好他，然后再去找， 等他缓解过来再说， 不着急去医院，然后去找时间找医生，去调调药，做些检查，这个就是可以了，也不用太慌张紧张。 是，所以你看，就是可能有些人，尤其是发作相对来说频繁一些的人啊，就刚才您说那个关爱，我们原来对一些其他的疾病，比如说我们一直在号召说，对于乙肝患者不能歧视哈，但是对于癫痫的这个患者啊，有时候家里边人会认为自己心里边觉得别扭啊， 这种无形的， 对啊，这种无形的，而且这种歧视也好，或者说这种不够尊重也好啊，其实对于患者自己的这个恢复也是非常不利的啊， 有一些心理的影响， 影响是吧？所以我觉得真是哈，大家都千万别着急，得病不可怕，这人吃五谷杂粮，谁会不得病呢？是吧？得了一些病，看似很危险，其实也没有什么太大的这种紧张的必要。 对。 去寻求正确的、科学的、正规的去治疗就可以了。目前呢，还有很多人也在说哈，这个抗癫痫的这个药物哈，大家也非常的关注。您能不能给我们简单的介绍一下？目前哈，就是咱不分型了哈，总的来说，这个医学的发展，抗癫痫的药物是不是也在与时俱进，效果越来越好？ 这几年的进展非常大。我们一般的把它分成两种，一种是传统的抗癫痫药，比如说是卡马西平、丙酸钠、苯妥英钠、苯巴比妥这一类的药。我们把它作为传统抗癫痫药。这几年出现了很多很多的新，我们叫新型抗癫痫药。具有新型特点，什么概念呢？就是第一个光谱。对好多种发作都有效。第二种呢，它有新的代谢特点，对人体的损害功能负担比较小，基本是这样的。所以我们但是目前的所有的抗癫痫药没有一个独打的，所以一个药可以把其他药都代替到， 真是 目前还是没有的， 还没有、啊。 不同的药有不同的作用。重点，他们互相组合起来，考虑到病人的年龄、发作类型、性别、体重、是不是要怀孕、是不是要上学、很多综合因素考虑起来，我们会选择一个给他一个给药的方案， 是 这样， 是 每个药都有它的益处。 所以您这样一说之后呢，可能很多人就明白了，为什么有些病啊在别人那儿治吃了药不管用，就是因为可能它不太对症，是吧？ 没太调好， 没太调好。 对， 今天我们非常感谢来自北京大学首钢医院神经内科的主任医师高伟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啊，和大家一起来聊了聊这个癫痫。那么由于时间的关系，今天只能说这么多，但是我觉得对于这样的一个疾病，大家可能听了我们这次交流之后呢，能够有一个大致的认识哈，大概来了解这个疾病。还是希望就像高大夫所说的，就是家属呢，千万要尊重患者。这个病目前来看，在神经内科当中 还是有希望的， 还是很有希望的哈，不是很难治的一个病。也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爱吧。非常感谢高伟大夫来我们节目当中做客，希望您有机会常来哈，多给我们科普一些这方面的知识啊。 好的 啊， 谢谢主持人。 好，听众朋友，今天的这一期健康北京到这儿就结束了。我是李凯，欢迎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我们的节目，也欢迎您继续关注北京新闻广播接下来的节目内容。